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19号，星期日，农历10月初2，北京晴，7度到-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国务院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划转比例统一为企业国有股权的10%。 十九大代表在基层继续宣讲大会精神。 10月份房价总体稳定，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下降，二手房价格持平。 时代楷模，用生命铸就中国天眼的科学家南仁东。 本月20号起，全国新增12个城市使用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 西藏林芝地震造成3人轻伤，部分房屋裂缝。自治区党委政府要求全力以赴做好抗震救灾工作。 武警交通部队积极在云南落实对口援建工作，改善小学校舍环境。 中国首个在非洲投资建设运营的风电项目投产发电。 以下是详细内容。 我国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以来，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保障企业离退休人员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受多种因素影响，形成了一定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老龄化加剧，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不断加大，需要通过多种渠道加以解决。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对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出要求。国务院日前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明确将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金融机构纳入划转范围，划转比例统一为企业国有股权的10%。这部分国有资本的收益将专项用于弥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央广记者何源报道。 去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金总收入约3.51万亿，同比增长19.5%，总支出3.19万亿，同比增长23.4%。同样是去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突破1.5亿，超过总人口的10%。人社部部长尹为民在十九大新闻中心的发布会上曾算过一笔账。 制度建设初期，当时我们养老保险的这个抚养比是5:1，那么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我们现在的抚养比呢已经降到了2.8:1，再往前走抚养比还会持续下降。 其实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并不是个新提法，18届三中全会对此有过明确要求。今年两会国资委主任肖亚庆也曾谈到，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是国有企业、中央企业的责任和义务。这些年有关部门一直在推动划转工作，但是2015年中央企业的划转量就已达到2563亿。 主要中国国有股权的减持，从2000年到现在啊，一直在做这些工作。这一部分钱呢，占社保基金的财政性收入的35%。 国务院日前印发方案，对此做了更加细化的要求。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楚福林分析， 主要是弥补历史性的债务，明确养老保险制度的责任，通过充实资金为这个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奠定一个物质基础吧。 方案明确划转部分国有资本的基本目标，就是弥补因视同缴费年限政策形成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金的缺口。清华大学教授杨彦随概括，这个缺口就是转制成本。 98年推开这个制度的时候，中国进行了国营企业的改革，所以几千万国企的富裕职工退休了，开始给他们发放基本养老金，可是这些退休职工其实是没有任何账户积累的。 因此方案里把划转范围确定为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金融机构，划转比例则首先以弥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转轨时期因视同缴费年限政策而形成的基金缺口为基本目标，划转比例为企业国有股权的10%。楚福林认为，方案在确保养老保险制度持续健康运行的同时，更大的意义在于避免将基金缺口通过增加税收、提高在职人员养老金缴费率等方式转移给下一代人。 责任主体总体来看的大部分职工啊，就是国有企业， 所以说通过发展国有资产集中办法在弥补养老金的缺口，已经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这些国有经济在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当中应当承担的历史性的责任。 对于承接主体，方案明确划转的中央或地方企业国有股权分别由社保基金会或各地国有独资公司承接。作为财务投资者，承接主体不干预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收益主要来源于股权分红。同时，对于划入的股权，各个承接主体要履行3年以上的禁售期义务，不允许出现大量变现国有资本的情况。各个承接主体持有的股权分红和运作收益不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 这个收益部分应当是计期划入，计时补充到我们全国统筹调剂基金中来。这本金呢，要根据我们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根据需要哈，采取相应的划拨啊或者充实的办法。 十九大代表在基层， 党的十九大代表回到基层后，第一时间深入乡村和生产一线，大家结合工作实际为基层工作者解读十九大报告，分享学习心得，请听报道。 为党忠诚积极工作，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在天津天一集团10楼的会议室里，十九大代表环卫工人徐文华和农民工围坐在一起，敞开心扉谈心得，让工友们真切感受到十九大精神的暖意。 您对我们新时代这个农民工还要有什么建议？ 我呢就是一名农民工，拉一车我拉了近20年，就像总书记在报告中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不管是多么平凡多么普通的工作，都要踏下心来，只要有付出就会有回报。 在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的会议室，十九大代表代练班副班长王静正在和工友们宣讲十九大精神。 哪块来的看招的？ 王静从北京带回了一本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里面详细记录着十九大报告的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到的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这句话他读了一遍又一遍。 这里边这句话其实就是对我们一线工人的一种打气，这是对我们的一个鼓舞，而且也是寄予希望，就是不能光苦干光傻干，你这创新这块你得巧干。 在广东珠海新沙村，十九大代表珠海市公安局网警支队副支队长徐飞支起简易的宣讲台，和村里30多名党员群众围坐在一起交流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专门提到乡村振兴战略，这个对广大农村地区来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内容在十九大报告里浓缩成了5句话20个字。当前我们中央和地方对这个农村呢有很多这个政策倾斜，这些都为农民的致富脱贫起到相当好的一个促进作用。 新华社消息，11月15号到17号，中联部副部长李军率十九大精神对外宣介团访问俄罗斯，出席与统俄党共同举办的中俄政党论坛专题会议和两党代表座谈会，会见工俄党领导人，接受俄主流媒体采访，重点介绍十九大政治理论实践成果。俄方盛赞十九大的意义和影响，期待加强党际交往，对接发展战略，造福两国人民。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10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数据显示，热点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走势总体平稳，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下降，二手房价格持平。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10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房和二手房价格环比分别下降0.1%和持平；二线城市新建商品房价格环比上涨0.3%，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与上月相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房价格环比上涨0.3%，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新建商品房环比上涨幅度较大的城市包括哈尔滨、呼和浩特和南充等城市。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说， 从这个几个城市的现在一个城市规划来讲呢，它也是有一个很重要一个特点。哈尔滨和呼和浩特呢，近期呢都是有这个地铁的一个开工和地铁的一个建设，那么地铁带来的这样一个房价上涨的一个效应。 整体而言，当前房价环比增幅总体上处于收窄和低位状态，而同比增幅数据继续呈现增幅收窄态势。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总监张大伟表示，这和楼市管控积极有效有关。 目前全国已经有超过50个城市 发布了这个限售。那限售的核心的这个内容就是抑制投资投机的炒作。整个的政策的影响下，应该说2018年上半年大部分的市场有可能会从年初开始就进入一个环比同比都有可能下行的这么一个周期中。 我国著名的天文学家、国家重大科技基础建设项目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工程的发起者和奠基人南仁东，近日被中共中央宣传部追授时代楷模的荣誉称号。他不计个人名利得失，长期默默无闻地奉献在科研工作第一线，与全体工程团队一起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了中国拥有世界一流水平望远镜的梦想。今年9月，南仁东因病逝世，他的事迹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央广记者潘毅、刘乐报道。 戴着蓝色的安全帽，身穿一件很朴素的薄棉夹克，眼神中写满坚定，南仁东的这个回眸被照片定格，成为他留在公众眼中最熟悉的形象。照片中在他身后作为背景的是南仁东此生最骄傲的作品，被称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南仁东曾说， 这是一个美丽的风景，科学风景。 今年9月25号是被称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建成启用1周年的日子，已为天眼操劳20多年的南仁东却没等到这一天。9月15号深夜，这位天眼的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因为病情恶化静悄悄地离开了我们，享年72岁。 FAST 的项目工程副经理、办公室主任张曙星说，南老先生没有能够看到项目取得突破性的成果，这是最大的遗憾。 我其实我还想他更多的我能看到，就是我们出大成果，做出这个的话就更好了。因为他的这20几年，他的心血就完全是放在这上面的。 南仁东埋下的种子在他去世后开花结果， FAST 的调试进展超过预期及大型同类设备的国际惯例，并且探测到并通过系统认证6颗脉冲星，这是 FAST 立下的首功，是我国射电望远镜首次新发现脉冲星。 FAST 工程副总工程师李帝， 我想系统的利用中国的这个望远镜进行发现中子星和脉冲星并进行研究的这个时代现在是刚刚的开始。 南仁东是 FAST 的最早提出者，在1993年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上，科学家们提出要在全球电波环境恶化到不可收拾之前建造新一代射电大望远镜。国家天文台党委书记、副台长赵刚回忆， 南仁东曾在日本国立天文台担任客座教授，享受世界级别的科研条件和薪水，可他说我得回国。 1994年开始，年近50岁的南仁东开始主持国际大射电望远镜计划的中国推进工作，立刻启动选址工作。从1995年到2006年，10多年间，他走遍了贵州上百个窝档。从2007年立项到2016年落成启用，他跑遍了工程现场每一个角落。即使在2015年4月确诊为癌症，在他逝世前几个月还在参加工程例会。 央广短评：用生命铸就中国天眼。20多年来，中国天眼从朴素的构想到国之重器，南仁东鞠躬尽瘁。他事必躬亲，细致严谨，自称战术型老工人，对设备零件甚至钳工操作手法都能熟练掌握。他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为了中国天眼选址，几乎踏遍了贵州大山里所有的洼地。南仁东将生命交付给了中国天眼，他的执着，他的胸怀，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的科技人砥砺前行，着眼无尽苍穹，恪守科学精神，成就国家骄傲。 在前期5个城市进行试点的基础上，从本月20号开始，公安部将在全国分3批推广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明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将在全国全面启用。央广记者潘毅、刘慧民报道。 从去年12月1号开始，公安部在上海、南京、无锡、济南、深圳5个城市试点发放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新号牌增加了专用标志，整体以绿色为底色，其中小型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为渐变绿色，大型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为黄绿双拼色，号牌号码由5位升为了6位。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孙正良： 新的号牌呢，更大的变化主要在容量的扩容的体现上，可以满足呢少使用字母多使用数字的编排的需求。 在每一盔歼二排上呢，嵌入唯一的生产这个序列标识和加密的二位条码，实现号牌的唯一性和可溯源性，提升呢查处假牌假证的信息化、精准化的能力。 截至目前，五个城市共试点发放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11万副，试点进展顺利，效果良好。从明天开始，河北保定、廊坊、吉林长春、安徽合肥、福建福州、山东青岛、河南郑州、广东中山、广西柳州、重庆、四川成都、云南昆明等12个城市第一批统一启用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长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副所长王杰： 号牌制作点的准备工作我们已经全部准备到位，而且进行了多副号牌的测试，都已经达到了上级要求的标准。另外呢，为了保证这个号牌入网应用呢，我们支队呢还安排我们的路面民警啊，告知停车场啊还有小区啊，提醒他们及时地进行升位，防止小区车无法进入。 根据安排，今年年底前所有省份省会市以及部分地市将启用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明年上半年新号牌在全国全面启用。对于此前已登记的新能源汽车，车主可自愿选择使用原号牌或换领新号牌，对选择继续使用普通汽车号牌的，公安交管部门将通过信息系统进行区分管理，不影响车主享受新能源汽车交通管理优惠政策。 昨天清晨，西藏自治区林芝市米林县发生6.9级地震，截至昨晚8点，地震共造成米林县3人轻伤，米林县波密县和巴宜区等地部分房屋出现裂缝。今天是藏历公布新年，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要求全力以赴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群众安全过节。央广记者任梦妍、罗布次仁、焦莹报道。 此次6.9级地震的震中是米林县派镇加拉村。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立即启动3级应急响应。中国地震台网预报中心预报部主任蒋海坤说，当地地质构造复杂，发生地震属于正常现象。 那么从动力角度来说，就是印度板块推挤导致的缅甸湖像一个舌头一样伸到我们大陆内部来，这是动力作用。从1950年曾经发生过8.6级地震，这个地方地震历史地震活动是非常密集的。 地震发生后，林芝军分区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分3个方向前往震中地区勘察灾情，组织救援。为防止震后次生灾害，米林县直白村村民全部住进了救灾帐篷，官兵帮助群众布置住所。林芝军分区连整静副参谋长： 我们在直白村啊搭建了临时救助站，免费供应开水、食品、粮食。同时啊，我们派出啊由15人组成的医疗小分队，对当地受灾群众啊挨家挨户进行巡诊，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 昨天，林芝市委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地震灾情。林芝市委常委、副市长张耕耘介绍，今天是藏历公布新年，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要求全力以赴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 地震发生以后，林芝市委专门安排市领导分别代理之民政、水利、公安、交通、国土、消防等部门，迅速赶赴巴宜区的鲁朗镇、米林县的派镇，指导县区及各部门呢详细排查核实了解情况。目前为止，全市最为局势平稳。 武警交通部队积极推进教育扶贫，对口援建云南省鲁甸县火德洪镇李家山小学宿舍楼建设等项目。请听央广记者孙崇峰、涂敦法的报道。 好，奠基开始。 云南鲁甸李家山小学正在举行学校宿舍楼奠基仪式。 交通部队为火德洪镇李家山小学等6所小学购置了校服、课桌、电脑。 在部队送来的钢琴、电脑等教学用具旁，学生和老师们都兴奋不已。李家山小学校长傅笑说，自从2014年鲁甸地震以后，李家山小学的师生就成了参与救援的武警交通部队官兵心中沉甸甸的牵挂。 从学生的衣服、老师的衣服、捐赠了2套校服，还给我们学校捐赠电脑，还要帮我们修建学生老师的宿舍，不要把李家山小学打造成3期的一个亮点。 以前孩子们每天上学都要往返奔波2-3个小时的山路，如今在教学楼的后面一栋师生宿舍楼已经奠基开工。武警交通部队司令员傅玲说，再过5个月 孩子们有了新的宿舍楼，就可以住校学习了。 通过他们住校教育，受教育的时间得到保障，作为教师的素质量，通过对口帮扶支教，还有我们呢派出官兵支教，还有呢招募社会志愿者支教，来提升了、教学队伍的数量质量。第三呢，就是完善教学配套设施，也就是说教育信息化，把这个远的拉近的，来提高我们三星小学的教学质量。 分别的时候到了，官兵们仍然放不下对孩子们的牵挂。 你们要好好学习，好不好？ 好。 最后，不管你们还是你们的同学，考到昭通去，考到昆明去，考到北京、上海去，都有很多爷爷叔叔站在你们的身后，保障你们完成学业，成为我们国家有用的人才。 新闻动车组。国内首家独立法人形式直销银行开业，国内最大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在苏州贯通，116系列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告破，请听报道。 10月18号，由中信银行和百度公司共同设立的百信银行在北京正式开业，这是中国第一家独立法人形式的直销银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介绍说，直销银行是以互联网为主要渠道开展银行业务、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是对构建现代金融体系的一种新尝试。 独立法人模式的这个直销银行会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阶段，以后可能更多的直销银行会出现。那么直销银行它的出现丰富了银行业的机构体系，这对构建现代金融体系那么是一个新的探索、新的尝试。 央广记者王宇北京报道。 上午11点，随着中铁上海工程局华海号顶管机的最后一顶，我国目前顶距最长、断面最大的矩形顶管工程苏州市城北路综合管廊元和堂顶管工程顺利贯通。以后该区域内的自来水、污水、燃气、电力、电信、有线电视等九大类管线都要入驻通道内，暴雨城里看海、马路开膛破肚、空中蛛网密布等城市病将成为历史。中南大学岩土工程学博士陈雪华认为， 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一个形成一些技术，形成一些这个成果，另外呢也形成一个江苏省的地方的顶管的标准。那么我们现在国内这些装备技术，我们这些工艺工法，我们的标准都有了，那么中国标准推出去就很容易了。 央广记者郭淼苏州报道。 近日，在公安部直接组织指挥下，陕西省宝鸡公安机关侦破了116系列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陕西省凤翔县古城雍，秦国有327年把这里作为都城，秦始皇在这里加冕。秦雍城遗址在1988年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缜密侦查，专案组成功掌握了以毛某为首的7个涉案团伙的40多名涉案嫌疑人，采取分散组合等形式，在凤翔、陈仓等地疯狂作案的相关证据，抓获犯罪嫌疑人46名，打掉犯罪团伙7个，侦破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60起。目前该案已经进入到审查起诉阶段，对6名外逃嫌疑人正在进行网上追逃。凤翔县公安局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付清建： 通过这一次统一行动，咱把盘踞到凤翔及周边县区从事文物违法犯罪的基本上是打尽了。 央广记者雷凯、潘毅，陕西宝鸡报道。 文艺吹响时代号角，为新时代、为人民放歌。第14届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奖获奖歌曲，第5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登陆中国大舞台，用最美的歌声讴歌新时代，礼赞新生活。更多精彩尽在11月19号19:30到22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敬请关注。 中国铁路总公司昨天证实，自2011年开行以来，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已突破6000列。 国家旅游局日前发布的2016年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显示，全域旅游推动旅游经济实现较快增长，全国旅游业对 GDP 的综合贡献为8.19万亿元，占 GDP 总量的11.01%，国内旅游人数44.4亿人次。入境旅游人数1.38亿人次，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达到1.22亿人次， 旅游花费1098亿美元。 由中国食学研究会主办的第十四届东亚食学国际高峰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中日韩食学与新学思想、中国传统食学与新学思想、食学与现代社会三个分论坛展开，围绕当代食学思想与历史上的食新食政、东亚新食学文化的构建与东亚社会的发展等分题进行学术交流。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央广网报道，近日中国文明网发布了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名单以及复查确认继续保留该荣誉称号的往届全国文明城市名单。自2005年开始以来，这一评比在得到广泛认可的同时不断提升着城市文明的水平。 人民网评论指出，城市的核心是人，文明创建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用越来越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必定会出现更多环境优美、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文明城市。 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指出，快递单已成信息泄露的重要载体。近期多家物流平台和快递企业加速推出隐私面单，消费者的信息通过技术处理不显示在快递面单上，同时在后台也进行了加密处理。 人民日报评论认为，今后各类隐私面单应成为服务行业的一种标配，同时应通过建立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制度、侵害补偿和惩罚机制、设置监督机构等方式，为个人信息上一道保险阀。 由中国国电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南非开发的德阿风电项目，当地时间17号顺利竣工并投产发电。这是中国在非洲第一个集投资建设和运营为一体的风电项目。这一项目总投资约为25亿元人民币，分两期建设，地点均位于南非北开普省德阿镇附近，装机容量分别为10.05万千瓦和14.4万千瓦，共安装由中国国电联合动力生产的1.5兆瓦风机163台。该项目竣工，实现了中国国电集团风电项目开发与自主制造风电设备的联合走出去。 数万名津巴布韦民众昨天上午涌入首都哈拉雷街头举行大规模游行，对军方的军事行动表示支持，并要求总统穆加贝立即辞职。此前，据当地媒体报道，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民盟位于全国10个省的省级机构已发出声明，要求民盟主席兼第一书记总统穆加贝辞去所有职务，理由是他已经失去了对党和政府的控制权。 联合国安理会17号下午召开会议，就日本提出的调查叙利亚境内化学武器袭击责任方的联合调查机制任务期限延长30天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该草案未能获得通过。联合调查机制任务期限于17号当天到期。日本建议安理会暂时将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的任期延期30天，以便为各方谈判沟通提供缓冲时间。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俄罗斯投了反对票。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李行健、于芳，主播郑兰、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